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贾樟柯执导的电影《山河故人》明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影片曾于2015年在内地公映，成为贾樟柯票房最高的影片。影片讲述了汾阳姑娘沈涛一家三代从1999年到2025年的情感和家庭变化，其中不乏泪点。朱塞佩·托纳多雷的经典电影《天堂电影院》明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导演以意大利西西里岛詹卡多村庄当中一家电影院为故事舞台，描述了小孩子多多和天堂电影院放映师阿弗列德的一段数十年忘年交的感情。这次电影资料馆放映的将是导演剪辑版。由黄建新监制、冯巩、崔俊杰导演的电影《幸福马上来》将于6月8号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金牌调解员马上来在调解工作室挂牌仪式上因工作室重名杠上了青年调解员毛雪旺，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爆笑又感人的故事。侏罗纪系列新篇章科幻冒险电影《侏罗纪世界2》将于6月15号在全国上映。影片昨天公布最新幕后特辑，迅猛龙布鲁成为了剧情的拐点，电影全新哥特风格带来紧绷节奏感，同时增添未来感十足的元素，缔造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恐龙新世界。由邱礼涛执导的犯罪动作悬疑电影《泄密者》将于6月22号上映。影片由佘诗曼、吴镇宇、张智霖等人主演，讲述了突如其来的新型寨卡病毒 V223 在马来西亚爆发，并以惊人速度扩散到全球各地，人心惶惶之际，一个自称泄密者的神秘恐怖组织现身，病毒肆虐背后的阴谋也浮出了水面。由韩延导演执导，李易峰领衔主演，迈克尔·道格拉斯特邀出演，周冬雨特别出演的电影《动物世界》将于6月29号在全国公映。片方昨天发布了全新的人性特辑，揭露片名《动物世界》的真正内核。由李新云执导，王千源、袁姗姗、刘烨等人联袂主演，沈腾特别出演的喜剧电影《龙虾刑警》将于6月22号在全国公映。影片由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几位主角组成的不靠谱缉毒刑警小队，为了更隐蔽地监视毒贩而盘下隔壁的龙虾店，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搞笑故事。由朱延平执导，吴孟达、郝邵文等人主演的合家欢功夫喜剧《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将于7月13号在全国公映。作为1994版《新乌龙院》的延续，此次重回江湖的《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同样讲述了长眉师傅和几位弟子在乌龙院当中发生的一系列爆笑故事。经典情景剧《家有儿女》的升级版《家有儿女初长成》将于本月29号在东方卫视播出。这部剧由张一山、高亚麟、周小斌等人主演，讲述了两个重组家庭温馨欢乐的日常生活。下周二，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风雪月归人》将再度拉开大幕。本轮《风雪月归人》将上演到6月9号，为观众重铸老北京的梨园旧梦，重温那段时代觉醒的悲情挽歌。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国产的本土的这种中小成本的类型片， 嗯嗯嗯， 有喜剧片，有爱情片，然后有黑色悬疑犯罪类型片， 嗯嗯嗯， 我觉得就像大帅讲的，其实看电影它首先它是一个特别个人的选择， 嗯， 有人喜欢喝可乐， 嗯， 有人喜欢喝北冰洋汽水， 对对对， 这里面其实不存在什么好坏呀，啊，或者对错哈， 嗯嗯嗯， 但是呢，就是如果能够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去，探讨，就是在你有限的时间里面， 嗯， 在你的钱包你觉得并不是那么充裕的情况之下， 嗯， 你觉得去看哪一部影片最值得， 嗯，对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大家一起来互通有无来商量的。 对 对， 尤其是看电影这个呢，电影可能没有对错的选择，但是对于电影它的水平可能有高低之分， 嗯， 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专业影评人的他们的一些视角啊，能够给大家一点提示吧啊。好，那小爱，你跟我们说说最近有哪些影片让你特别感触很深的啊？ 我觉得这个星期哈，如果是我个人来做推荐的话，嗯，我觉得最值得大家去电影院里面看的一部影片叫《命运速递》。 命运速递。 对，但是其实是蛮可惜的，它的排片量并不是特别的多。 哦。 我在看的时候，因为星期五是首映嘛， 嗯嗯嗯， 第一天。我当时是想买电影票，但是很可惜，我在我平时去的几家里面没有找到。 嗯，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有这个排片的电影院里面呢，也都是不是特别好的时间，或者就是特别早，或者是特别晚。 哦，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今天听完了我的分享，愿意去看这部影片的话呢，大家要抓紧，要抓紧。 嗯， 对，《命运速递》呢，其实很多人看了之后啊，大家都会很惊叹。 哦， 很多人都在讲说，哇啊，我好喜欢这部影片呐，因为它的叙事的结构非常的有意思。 嗯， 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叙事结构，然后呢，它是不走常规路，在它整个的这个多线的叙事过程当中呢，它运用了大量的闪回、大量的插叙、大量的倒叙， 嗯， 简单就是说他把时间轴做了一个切碎和重组。 哦， 所以我们在看到电影当中，可能我们往往是先看到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嗯嗯嗯， 然后过了一会儿，哎，导演再把摄影机再倒回去， 嗯嗯， 再给你做一个小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解释，告诉你之前这个场景发生了什么， 嗯， 然后之后再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些重复。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李飞导演的一个处女作，是很惊艳的啊，有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结构玩得这么好。其实首先对我来说呢，我是非常同意大家的这个观点的，就是他的这个多线性的一个叙事他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是这个编剧出身的导演啊，据说是姜文认为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他是姜文之后要上映的邪不压正的电影的编剧之一。对对对，据说是姜文就是因为看了他的这个作品，导演作品之后，挖掘了他的这个才华，才把他请去当邪不压正的编剧，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当时你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一直脑海当中啊，我一直以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太忙，都没有关注电影市场，我一听你说《命运速递》时候，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部 国外的 电影， 是是是是， 就很名字也很像， 很像， 然后感觉拍摄手法也很像，所以你刚才说姜文非常，我想啊，这是一部大陆影片吗？啊， 大陆影片，这个导演叫李飞，而且它是一个小成本的一个制作。 哦， 对，但是你知道我喜欢这个影片呢，其实不是说简单的是因为它在结构上它玩的比较花，因为如果真是我们单纯的去看结构的话，我们之前看宁浩的影片，看《疯狂的石头》，或者是我们再到大美国去看昆汀，看盖里奇，看诺兰， 对， 其实这些大师有他们在先的话，对于时间轴或者空间上的切碎重组这样的一些结构上的玩法呢，其实我们现在的电影观众是不陌生的， 对， 大家都有看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影片它能够吸引我是说，它非常成功的把时间轴的切碎重组和人物的塑造把它有机的 结合在一起了。 嗯，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它的这个多线性的一个叙事的结构当中呢，其实我们真正看到的还不是说它不断的插叙、不断的闪回、不断的倒叙，而是我们看到的是每一个出场的人物它都是很鲜活的。 嗯， 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就是单纯的是做时间轴上的切割重组，我打乱它的这个时序性，重新再去排列，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其实它如果做得不好，它容易让人产生 混乱，对， 或者是审美上的疲劳，因为它整部影片都是不断的这样的一些手法再去重复。 嗯，所以我先说一下，就是我对于这类电影啊，就是其实是我接受起来得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我是一个可能就是那种逻辑思维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个人，就是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我会看这种电影的时候，我会在想，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怎么能对起来？然后呢，就是我看起来会特别费劲，包括你像有一个就是像《君的名字》嘛，啊，那个有个动画片，还有一些很多就跟时间有关的，我可能就会去想，如果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能够跟那个对起来吗？我往往会去苛求它的这个真实度或者怎么样。所以像我这类人，可能看这类电影，就是会比较费劲， 要求很高。 另外呢，如果它稍微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如果只是简单的切碎再闪回，我看起来就会特别费劲。 对， 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怎么样。 看起来不费劲，而且它完全是剧情上非常简单易懂的。我相信大家从影片看完之后，不会有人说觉得哎有个地方我没想明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为什么呢？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第一点就是说，它虽然是玩了结构了，但是它的多线叙事，它最后突出的还是每一个个体的人物，他们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很有维度的，很立体、很饱满的。然后我们之所以看到了后面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之前这个人，他在他的对话当中，在他的行为当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特点是这样的，所以才会驱动后面的那个结果，大家会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判断。所以你不会觉得说他这里面有逻辑上的一些偏差或者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正好是解释了大帅的那个担心。就是虽然这个影片它是有这样的一些切碎重组，而且不断的在切碎重组，但是呢，他在每一段啊，在每一个小段落彼此独立的小段落当中的时候呢，他的人物之间的对话，包括他所讲的这个事情、讲的这个故事呢，他确实按照时序性来进行的， 就是又是相对完整。 对，就是你就理解，就是把一条绳子把它切成五段吧，比如说，但是在每一段这个小的单独的这个段落当中呢，他人物之间的对话呢，它是按照时序性的，而且它是有一个很顺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性和因果关系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李飞导演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学理工科出身的哈，就是他的那个思维是很清晰的，他在里面还做了很多细节上的铺垫，就是可能你在第一段绳子当中，他可能会给你丢出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核心道具，那你可能会在第三段绳子当中，你会 找到 一个呼应的一个点，所以它其实前后是有呼应的。对，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我是觉得它在整个的这个节奏上啊，它是很轻快的。其实它是一个很黑色的一个影片。在这个黑色的这一部分当中呢，我们看到的这些主人公，其实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让你觉得惋惜或者同情的地方。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问题，有自己面对的压力和挑战。但是呢，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沉重，你甚至在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很搞笑，有那种黑色幽默的地方在。对，然后第四个就是说它是一个群戏。群戏的意思就是它是实际上是去人物中心制的， 就简单来说就没有所谓的完全主角，是这个意思？ 没有完全主角。所以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哈，我觉得命运宿地，一句话来总结，它是非常少见的优秀的国产后现代主义电影。 对，当然这个名字这个概念一说起来大家会觉得有点 抽象、啊、 有点高、嗯、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呢、嗯、就是它和现代主义电影相比哈、啊，它有几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 嗯、 第一就是说它是去人物中心制、 哦、 就它里面没有一个说单独的绝对的主人公、 嗯、 每一个人可能在这个影片当中他在他的那个段落当中他可能都是他的主人、 嗯、 而且他们之间的命运会彼此产生纠缠，彼此产生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呢，它是切碎重组，它是大量的采用了拼贴和非线性叙事的叙事手法。 嗯、 那么《命运速递》它确实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方式。对，嗯、第三点呢，就是在拍摄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其实它更多的它是按照一个它不是按照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逻辑关系去往下去叙事的， 嗯， 它里面充满着这种意外和偶然性， 嗯， 所以在《命运速递》为什么好看？就是因为它充满着不确定性，充满着意外和偶然性， 嗯， 而第四点就是，虽然它都是意外和偶然，但是在意外和偶然的这种交织当中呢。这些人物的命运呢，他们又能通过某一个点能够汇集到一起。 哦、 其实你知道，就是世界影史上很多好看的电影， 嗯， 包括电影大师，我们就说昆汀好了， 嗯、 昆汀的低俗小说， 嗯， 很多影迷和听众都看过哈， 对对对， 就是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电影的一个代表， 嗯， 他那里面就充满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嗯， 对，比如说那个有一。简单说一个细节哈、 嗯、 就是里面有一个段落就是Vincent、 嗯、 他带那个 Mia、 嗯、 回家、 嗯、 对吧 ,Mia 已经嗨了、 嗯、 然后当时呢到了 Mia 家里面呢 ,Vincent 就特别特别的紧张、 嗯、 然后他说他要去一下洗手间，然后 Mia 就在那边放音乐啊，然后倒上红酒啊、 嗯、 就非常好像 something will happen, 就觉得有些事情要发生了、 嗯、 然后大家都觉得之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后来他影片的走向是非常的不确很意外的，就是意外大家发现、 嗯、 当 Vincent 非常纠结的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他发现 Mia 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嗯、 就是那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它会带来一种大家在观影情绪上的一种冲击、 嗯、 就是你会发现诶怎么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他能够一直牢牢的去抓住这些观众的心理，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命运速递呢，它作为一个处女作哈、 嗯， 它肯定还是有很多的瑕疵嘛，它肯定是不完美的、 嗯。 比如说在某些时候，我会觉得它那个手持稍微有点太晃了， 嗯、 稍微有点太晕了这些。但是我觉得从整体上而言，对一个、 嗯。 第一次拍长片的一个导演来讲，这真的是一个挺惊艳的一个作品。 嗯， 对，在这部影片当中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人物啊， 嗯、 其实他们之间每一个人物和每一个人物之间的命运彼此都有交织， 嗯， 都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通过一个特别意外的一个偶然的事件交汇在一起。 嗯， 但是你想一想，真的是就偶然吗？也不是，因为他的人物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啊、 那他必然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 嗯、 所以你看过之后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很轻松很幽默的感觉，但是你同时又能够看得到，就是在这种轻松和幽默之下能够看得到人生当中的很多艰难悲苦的东西、 啊、 它是很黑色的，但是它也是很写实的。 哎呀，我听你介绍完了以后突然就感觉这一部电影它是用一部电影告诉你性格决定命运吗？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有，因为我觉得好的电影其实它真的是这样。我觉得、 嗯、 很多电影为什么它让观众看不下去，或者是看的时候觉得有一点假，是因为它太注重于剧情的铺陈， 嗯， 但是他忘记了，其实最重要的是人物的这个性格和内心， 嗯、 就是如果是通过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来驱动。故事的一个走向，就是我们看起来从观众的角度看起来你会觉得很顺， 嗯， 因为它就是这样的， 嗯， 但是如果你先把这个世界给设计好了， 嗯， 你再把人物放进去的话呢，有些时候就不会那么 100%的贴在一起，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我会觉得很舒服，就是它的节奏，它的一个背景音乐，它呢其实它的那个配乐挺多挺满的，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它的配乐，因为它的配乐太满了，就觉得好像是什么 台词太多了， 原来有一句话叫什么台词 不够音乐来凑， 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的那个配乐也好，然后包括主题曲有一个男生在低吟浅唱突然出现也好，我觉得他和整个那个剪辑的点啊，他们是完全的是贴合在一起的，所以整个那个节奏其实就是感觉就是挺轻快的，挺轻快的，你是用一种很轻快很轻松的心情，你在走进这些小人物的一些内心世界。当然，然后后现代主义电影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刻意去消解宏大叙事的。它没有去刻意的去树立一个非常标准的主旋律的英雄人物的形象，他也没有一定要去给你讲一个非常有史诗感的一个大的场面和大的故事，他没有那么波澜壮阔，但是呢他用他的一个摄影镜头，他聚焦的是一些小人物，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是一组小人物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然后这些小人物之间呢，其实没有人是绝对的坏人，也没有人是绝对的好人，这一点可能就会令影片会更有吸引力和观赏性。对， 哎，听这个小爱这么介绍，我现在也看了一下啊。哎，那这样一部电影，哎呀，它的这个其实真的是像小爱说的，它的整个的排片感觉不是很多啊。我刚才查了一下相关数据，好像今天的全国排片是4000多场吧。这个数字的话，应该是 对，反正。有一点遗憾，就是反正我个人会推荐，如果大家最近这两天想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话，我个人推荐首选是《命运速递》。 哎，这个 我觉得需要，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支持它。 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这个评论对这个电影的，我们来看看小爱认不认同。他说，如果玩多线索叙事是为了炫技的话，那这位导演可以说是做得炉火纯青了啊！几个主要场景的多线索。可以看出导演下足了逻辑推理的努力，但是和前作《闯入者》一样，形散神也散，电影可以通过隐喻的方式揭示主题，但是并不代表着可以没有表达，只有展示。导演说主题就是生活，就像突出起来的快递一样，那岂不说生活本质就是本片的荒诞喜剧风格。其实我能够理解这位朋友的评论，就是那意思，他这个电影只有展示没有表达，你真的觉得他没有表达吗？ 这个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你知道现代主义电影就是它一定是要求你有一个表达，一个主题。其实它不仅仅是后现代主义电影，就是所有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它都是需要去呈现一个观点和态度。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它是一种文化，它的出现就是它要挣脱传统的束缚，它就要有它的自由意志，它就是要不一样，就是它是反传统的，它不一定一定要去 给你个道理的结果， 给你一个很完整性的一个在结构上、在叙事上，甚至在思想的主题上，给你一个很完整性的一个体系。不是，其实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它追求的是信息层面上的局限性、断裂性，然后不确定性。 那我觉得啊，可能从小爱这个表达就觉得。有些人可能吃惯了这个已经被嚼烂的食物，突然有一天端上了一盘，哎，整个的食物，他说，你这个不行，你没有给我嚼烂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天也可以啊。 海棠折扇，戏梦人生，风雪茫茫，情断愁肠。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至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

寂静之地来势汹汹啊。 它 在国内公映之前，其实在美国，在北美，它就已经口碑是超高的。 哦， 其实我本人呢也是，怀着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值去看的哈。看完了，可能我的期待值有点太高了，所以稍微还反倒是略有点失望。但是比较客观的来讲呢，我觉得《寂静之地》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惊悚片。 哦， 它因为它的概念其实是很有创新性的。我们平时看的惊悚片，或者我们说很多观众会把惊悚片和恐怖片把它 放到一起来说， 其实还不太一样啊。 嗯， 就是国内观众看的更多的是一些小成本、中小成本的一些恐怖片。 那些 电影可能它更多的是靠一些画面上的一些比较恐怖的一些视觉，或者是情节上的一些铺设， 他来 吓唬你，他单纯的是用感官来刺激你。但是这一部影片呢，它真正的惊悚，我觉得它不在于你的感官，而是在于你在心里面你所接收到的信息 啊，心理恐怖啊， 心理惊悚， 心理惊悚啊，还不是恐怖是吧？ 不是恐怖， 它叫惊悚。 哎， 这个我觉得一会儿让小爱说一说，我先抛砖引玉说一下，我其实对于这些恐怖片，我曾经有一个年龄段，就是在我自己的人生年龄段当中特别喜欢看。然后呢，我也后来仔细的分，就是给它分了一下类。比如说我们说以恐怖片为主，我觉得东方跟西方的恐怖片不一样。东方恐怖片呢，它有点恐怖，尤其是以东南亚地区为代表的，比如说鬼怪类的恐怖片，对吧？神怪类的啊，就吓唬你这个等等的。然后呢，西方的恐怖片它有的是那种像什么《电锯惊魂》系列的，就是血呼淋拉的，连砍带杀的那种的那种恐怖。所以呢，就是我不知道小爱说的这种的心理惊悚和我们经常认为的那种，就是东南亚的这类的啊，这些心理的恐怖，它一样吗？ 其实恐怖片跟惊悚片还真是不完全是一样， 不完全一样是吧？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恐怖是你在心里面觉得很害怕，那我们就把它叫做是心理惊悚电影。那么往往其实心理惊悚片它更多的是在你的感受上，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思想上去给你植入一些好像要发生、好像要出现，但是你不知道在某一刻它会出现的一些东西。就好像希区柯克以前做过一个例子，他说就是观众可能在大荧幕上看到了炸弹即将会爆炸了，但是最恐怖的其实不是炸弹要爆炸的那一瞬间，最恐怖的是炸弹要爆炸之前，在炸弹身边的人，他们不知道炸弹要爆炸，可是观众却知道炸弹要爆炸了，那个是最恐怖。所以观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整个影片它没有出现炸弹爆炸的场景，但是观众会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心理惊悚。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代表作啊《惊魂记》， 对， 里面那一场享誉全世界影坛的 浴室杀人 那场那么的经典， 对，甚至都没有看到凶手的样子， 那个，但是他在之前的铺垫，就是因为观众得到的信息，似乎是比电影当中的人物得到的信息要多，所以你知道有些事情要降临了，但是你不知道是哪一刻的时候，这个是最害怕的。寂静之地呢，它大概是给观众带来的是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我想用体验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寂静之地它是一个沉浸式的一种惊悚片。它更多的是把观众带入到了这个故事当中，而且他很有创意，在哪儿？就是他更多不是通过他的叙事或者是他的画面，他的台词 ，no， 他是通过声音，所以你就想一想，我们之前好像没有看过，就是靠声音来制造惊悚的影片，对不对？对，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这个John Krasinski 约翰克拉辛斯基，他原来是做演员出身的。 我以为他是电台主持人呢，靠声音，靠声音吓唬人。 他导演的第三部作品，但是他的这个能力和能量还有想象力是非凡的。他是靠声音来制造这种心理惊悚的感觉。但是呢，同时呢，在整个这个故事当中呢，他的视听语言上他又做的是很优秀的，比如说他会给你留很多的线索，看似是不经意的，但是在不经意之间观众已经接收到了信息。比如说影片的开场，他并没有去花大量的篇幅去很清晰的告诉你大概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设定是怎么回事。然后它里面其中的一个背景就是其实政府已经没有办法去帮助这些老百姓了，所以政府它只能是通过一些平媒，比如说报纸，来告诉大家接下来给你一些提示，你应该怎么做。然后呢，开场有一个镜头，就是主人公从那个小卖部出来之后呢，镜头往右边滑了一下，似乎是不经意之间给了那么十几二十秒，滑到了在地上的一沓报纸上。报纸上的那个大的标题就是外星人已经入侵了地球，然后他们是靠声音来分辨人的存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就是那么一个滑了一下，可能你不注意这个东西就过去了。但是也没关系，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些细节上他给你做了一些非常详尽的铺设。同时他也会用一些核心的道具，比如说那个玻璃不是木地板上木的楼梯上，他有一颗钉子，有一颗钉子竖起来了。大家观众看到那颗钉子的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已经预想到就是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特别觉得特别害怕，我会特别担心主人公在走那个楼梯上楼或者下楼的时候一脚踩到那个钉子上，你知道吗？我就特别紧张。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时时刻刻那个技巧。 然后真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很恐怖。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他在视听上他是很有想法的。当然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故事上呢，我觉得他有一些大的一些bug，有一些逻辑问题，但是想一想也不用这么去挑剔，因为逻辑问题你永远没有办法对一个电影当中或者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个故事让它完整的就是100%的去吻合现实，也不一定哈。 对。 那么我觉得就是从它好的方面看呢，就是它在用声音这个手法来制造心理惊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完全就是让观众沉浸式的侵入到了这个故事当中了。所以你看我当时是拿着爆米花，我都不敢吃爆米花。 真的，就是我看到有人在评论也是这么说，他说就是真的是大气都不敢喘，完全被带入进去了。 因为它影片当中几乎没有台词，大家都是用手语。因为它的核心故事就是你不能出声，你出声了，外星人就会知道你在哪，就会一口把你吃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梗在这个地方，就是你为什么我为什么不敢吃爆米花，是因为我已经沉浸到他那个故事当中了。这一点就说明他这个电影已经成功了。已经成功了。 哇，那这个我其实你这么一说的话勾起了我好奇，我就想要通过什么样子的手法来真正的让观众都跟着你一起不敢出声，那他前面的铺陈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 那他就是高级在他都没有什么太多铺陈，他直接就带你进入到这个 环境当中， 这个环境当中，这个故事当中，他有铺陈也是通过一些琐碎的一些你可能不会留意到的一些，比如说墙上张贴的一些报纸啊，然后是一些核心道具，一些主要的一些线索。你其实如果仔细看你是能够，因为观众说实话都是很聪明的，就是最着急的就是很多的导演和编剧，他们老把观众 当弱智当傻子 、什么事情非要说的特别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说的特别的清楚。真的不需要，就是我要来找大帅一起吃饭，那直接就给我一个镜头，就是我推开门出去了，下一个镜头可以直接切到，就是我们已经在 吃饭了， 吃饭就 OK 了。你就是你不用把我去的过程，我给你打电话，我路上怎么样，不用把这个都说清楚，就可以。很多时候是观众是可以去判断的。那他在这里面就是他很尊重观众。我觉得很多优秀的影片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尊重观众的智商。 智商， 对。 而且即便是如果有的有些观众智商确实跟不上，不是说观众智商跟不上，就有些地方你确实玩的比较高明，那我回去咋嘛咋，我回去我转过来。那我觉得我也是一种享受， 是的， 对不对？那我觉得，哎，这个电影最起码让我回味了一下， 对， 对吧？ 是的，是的。 哎呀，所以还有，当然也有很多这个听众就调侃说，那你像我这种睡觉都这个就是打嗝干磨牙的，就估计都活不了三秒钟啊，就这种的。所以这个电影一下子就勾起了大家，就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吧，啊，也 是很多人会诟病他的一个结尾，就是他后面就是有一个场景，就是女主人公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已经都性命都危机了哈。 哎，我们不说结尾了好不好？ OK， 不说结尾了，让大家 好好好，我们就不剧透 对，不剧透了，让大家走进剧场去看吧。那还有其他的电影你要特别？ 其实我特别想推荐一部影片叫《荒城记》。 《 荒城记》它也是命运和这个《命运速递》有点像哈，就是也是小片，小片它在排片上它没有太大的优势。目前呢，我不确定大家还能够在影院上看得到，但是呢，它已经在优酷的平台上已经独家上映了。我当时是花了6块钱，因为我是会员，我花了6块钱，我在优酷上我又把这个电影看了一遍。这个影片我们也不剧透，简单说就是喜欢驴得水的观众，我相信你们也会喜欢《荒城记》。这个《荒城记》的导演他其实以前也是一个地下导演出身，他也不是一个大咖，也没有什么大家都知道的响当当的前作。但是他这一部影片呢，我就是觉得他对电影作品是很有敬畏之心的，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编剧、剧本，以及这些拍摄、制作、演员的沟通协调上了。所以他出来这个影片，他没有一个大咖，有一个就是我们讲不是没有流量明星 啊， 没有小鲜肉，对，但是有的呢都是老的老，新的新，老的呢有斯琴高娃老师，然后有楚全忠老师，这些都是演技上 的大咖， 绝对过硬的哈，但是不是现在市场上大家 所谓的流量明星， 流量的明星，剩下的呢，包括他的男主啊，他李畅原来是做美术出身的，他都是用的是素人，但是呢，每一个演员的演技都是非常的到位。 《 荒城记》他讲的是一个非常黑色、非常幽默的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你也是。也是你会时不时的会发笑 啊， 但是其实在你的这个笑声背后啊，你再回去再思考，你会觉得其实挺悲苦的 啊。 他其实所挑战，他所关照的是弱势群体，在这种封建社会传统礼仪之下的这种人吃人的悲剧。其实整个影片它讲述的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呢，它是用一种非常轻松、非常黑色幽默的一种方式把它表现出来的。然后它是一个民国戏，相信我，虽然它是民国戏，虽然它是农村题材，但是它和大家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剧的品质是真的是不一样。没有时间说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荒城记》。 荒城记啊，大家可以如果相信，肯定是现在拍片应该是不太多了。我稍微看一下，也就是说当然现在网络上已经能够可以看到这部片了。 对，可以去优酷上， 你只要付费啊。今天只有104场，全国啊，所以我估计你的城市能不能找得着就不一定了啊。 是的。 好，那接下来时间还有哪些电影是你特别想要推荐的？ 其实现在有一部外国电影，意大利电影叫《完美陌生人》 啊， 正在上映。这部影片它不是一个新作品啊， 对， 它在2016年前年的时候，就已经惊艳四方了。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上还大概的给大家做过一些推荐。它讲述的故事 是这个影片让观众喜欢的核心。它讲的是什么故事呢？就是一个现代人的故事。 嗯， 也不怕剧透了，因为早都很多人都看过了。 对，很多电影爱好者一定从各种途径看过这部电影了，应该。 对对对，它其实讲的就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里面， 嗯， 然后三对夫妇和一个他们的一个朋友， 嗯， 大家呢就是在一起。get together， 嗯， 聚会，然后有一个 family dinner， 嗯， 一起吃饭， 嗯， 然后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大家说，诶，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嗯， 玩什么游戏呢？就是把这个手机， 嗯， 每个人把手机非常诚实的把它放到桌子上， 嗯， 打开你的那个静音， 嗯， 然后无论是谁的手机响了，无论是电话呢还是短信进来了， 嗯， 都要让所有在座的人都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哦， 这你就可想而知， 哦，这个刺激了啊， 很刺激，嗯。然后整个这个故事下来，你就会发现，桌子上的每一个人，丈夫和妻子之间，他们其实， 嗯， 啊，原来我并不认识我的丈夫，原来我并不了解我的妻子， 哦， 然后好朋友、哥们儿之间，很多很多年的好朋友，他们其实也有各自不为人知的一面，就是其实， 嗯，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秘密， 啊， 然后他其实真正通过这样的一个游戏，通过一个饭桌上的一个非常局限的空间里面，但是又非常丰富的信息量巨大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层次呢， 嗯， 其实他直指的是人生当中、人性当中的很多很多东西， 哦， 就是关于对爱情的忠诚、 对婚姻、 对婚姻的坚守， 嗯， 朋友之间的这种支持， 嗯嗯， 友情、情感各方面， 嗯， 它都会让你去有很多的思考。 哎，但是你刚刚你在说的时候啊，我其实在心里就在想，如果现在是让我就把这手机放在这儿，就是不管谁打来电话，我敢不敢这个叫外放啊？我发现我还敢，哎， 哦，天哪！ 哎，我就发现我还可以。 你这句话是说给你女朋友听的？ 没事，他没在听，我待会儿给他放回放， 哦。 我发现我还敢，哎，我还真敢。 太棒了，嗯， 是吧？ 因为大部分的人实际上多多少少的，就是在自己的手机里面都会有一些属于私人的一些，不是说大家就一定是有一些什么不好的行为， 嗯， 也不是， 嗯， 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会有一些私属的一些领域是不希望有人能够进得来的。 嗯，啊， 其实他，嗯， 哎，你觉得就是会不会有人真的看了这部电影回家以后跟自己老公玩这个游戏啊？我觉得这个千万不要玩啊！我给大家建议啊，千万不要玩。 玩了就没有好结果。 对， 其实电影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哦，你千万不要去玩这个东西，甭管你是为了验证，就是说有的人像我这么爱吹牛的说，我可以敢，我敢，我建议你也不要玩。啊， 对对对， 因为每个人的点就是，比如说你老婆生你气的点，未必是你能 get 到的。 是的， 可能你以为我这个事情没关系，我可以放出来给你听，但是有可能这个事情在你老婆那就是个天大的事儿，你知道吧？或者在你老公那就是个天大的事儿。所以这种游戏、这种事情，在电影里看看就好了。另外，一定要去关注一下电影里他们人物的结果，你知道吧？然后给自己做一个行为指南啊。 对，然后，整个影片的拍摄，我觉得最亮的亮点就是在他的台词上。其实他台词是很密集的， 哦， 非常的密集。然后其实因为它是一个局限的空间嘛， 嗯， 没有太多场景的转换。 对，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想让观众看起来不产生视觉上的疲劳感， 嗯， 就需要有演员的演技来支撑， 嗯，对， 然后包括你在你的剧情上，你要有一波一波一波不断的有一些高潮性的东西， 对， 把观众的胃口吊起来。 是， 他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好。 哎，这个其实在电影史上有，那就是有这一类影片， 嗯， 比方什么十二怒汉，十一怒汉还是十二怒汉我忘了啊，那个默片儿，对，黑白片儿。还有一部电影，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有一部电影也是一个人就从头到尾在跟另外一个人在聊聊聊，然后聊到最后发现这个人神秘的身份等等的。还有一个就是徐静蕾演的一个叫梦想照进现实，是不是也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啊？ 对，他就是很多其实这样的 密 闭空间的影片， 嗯， 其实他真正能够做到密闭空间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你知道， 嗯， 就是可以做，但是你要做到好看其实挑战是很大的。 对， 所以他需要在不断的在这个节奏上，他需要把观众不断的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刺激点， 嗯， 你要刺激他的那个感官。 哎， 在这个完美陌生人当中呢，就是 你就感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哦、因为这个手机刚刚进来这个短信，你刚刚在替这个老公担心，完了他老婆知道了怎么办， 嗯， 然后哎，那边那个人旁边那个人手机又响了、 哦、 然后新的故事又发生了、 嗯、 所以他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在我觉得他在他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宏大叙事、 嗯、 也没有一个大的格局、 嗯、 他也不跟你去讲道理、 嗯、 他其实就是用一种似乎是那种伪纪录片的形式、 嗯、 他就是给你呈现了一组家庭聚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用刚才那位上半时段的那个结尾的时候那位听众的评论来说，你光给我展示你不跟我说明啊但是展示就已经够有力量的。 其实他也不是不说明，就是他很多的说明他没有必要他在影片当中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 每个人都会看明白的。 对，很多导演他甚至他刻意的去给你一些留白、 啊、 就是说你看很多人他在做那个导演和观众见面的时候，经常大家会看到说哎、 嗯、 你那个结尾到底什么意思啊、 嗯嗯嗯、 导演会说嗯，其实那个意思我是希望每一个人他自己有他自己不同的答案，因为你们有不同的背景、 啊、 不同的履历和经历、 嗯、 那我觉得留白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这个艺术这种东西啊，千万不要填得太满了，是吧？啊， 我觉得艺术这东西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千万别认真 啊！对对对，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嗯。 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部电影被称为黑马，叫做《超时空同居》。 对对对， 对吧？ 其实《超时空同居》呢，首先吸引大家的，我想是流量明星吧，应该是 雷佳音和佟丽娅。 对，雷佳音、佟丽娅，他们现在都是就是大家，特别是年轻观众， 嗯、 非常喜欢的两位演员哈、 嗯 。其实一开始我对这个影片的期望值也不是那么高的， 嗯，我也 是，是吧？ 嗯， 但是其实看完了之后还觉得，哎。啊，真的是不俗， 嗯， 不俗，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很吸引我的，因为它会涉及到超时空概念的这样的一种呈现， 嗯， 超时空概念的呈现，其实在这样的影片或者这样的类似的故事啊，就是之前我们在很多国外的电影当中会、 嗯、 也会经常的会看到， 嗯， 它里面有涉及到时间上的这种突破了某一个维度， 嗯， 可能回到了过去， 嗯， 或者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 嗯， 两个不同年代的人，他们通过了某一个超自然现象的一个影响， 嗯， 他们会在某一个点上，他们能够彼此产生沟通和交汇， 嗯， 这样的影片其实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嗯， 但是在用视觉化的语言把它呈现出来的这一点上呢，其实它我觉得它也是有难度的， 嗯， 它也是有难度的，但是这个超时空同居呢，它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还是它并不是一个特别俗套或者是品质特别 low 的那样的一个呈现。 哦， 我觉得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觉得哎就是那么回事儿，是男人在这边，女人在这边，可能他们现实生活当中他们是没有办法交汇的， 嗯， 但是你在他一个分屏的一个场景当中，你又会觉得哎确实是啊，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爱或者是他们的什么东西，他们是能够去彼此去触摸到对方的。 哦， 你看去年那个《我的名字》，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就是那个电影吧， 请你的名字呼唤我，那个名字也是他最后结尾的时候，就是他是通过一道闪电，一道光， 嗯嗯， 一道光就把男女主人公就把他分隔在了两个不同的时空之下了， 嗯， 就开始两个人还是在一起，然后一道光出下来之后，两个人就隔离，彼此的隔离在不同的空间里面了，就是像类似于那样的一些感觉，我觉得在超时空同居里面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哎， 所以其实也是一匹黑马，这是没错， 嗯， 而且它票房还确实是持续走 高，很 高 啊，真非常高，已经我那天播新闻的时候已经破3亿了嘛。 对 对, 对，所以就如果你不愿意带你的另一半去看完美陌生人，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啊，有风险， 哦， 我觉得你可以带他去看那个 超时空同居，是吧？ 同居比较那个甜蜜一些。 对，这我估计今天晚上已经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决定，哎，老婆明天请个假，单位加班开会，然后到电影院里去看一下完美陌生人。另外其实有一个点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超时空同居的他这个导演苏伦， 嗯， 也是非常有故事的一位，他原来是学那个